果然，局面的发展并没有出乎宋英奇的意料。从曾信然不稳重地使用强力吸袭极尽撕裂了平衡后，他就已经预见到了这样的场面。果不其然，叶修趁着宋英奇的拳法家还需赶路，将德里罗一通暴扁，此时已经飘然退开。曾信然面红耳赤，即便是对大神，被一个影分身术这样轻而易举地骗到，实在也太不应该了。自己有些太兴奋了，要冷静啊。曾信然深呼吸。曾信然这一刻冷静下来了，但是他的搭档一直劝他不要太激进的宋英奇却好像失去了冷静，长河落日不顾一切地猛冲向了君莫笑。 喂，慢慢来啊。 这一次轮到曾信然提醒宋英奇了。宋英奇真是哭笑不得，此一时彼一时啊，快还是慢，无非就是节奏上的变化，没有说任何时间都需要慢或是快的道理，都是审时度度，拿出最合适的节奏。自己的拳法家自开场以来好容易得到最贴近君莫笑的机会，这个时候放慢，那不是眼睁睁地让机会溜走？这个时候怎么能慢呢？倒是你应该快些起身配合着发起冲击啊，你的流氓现在还在攻击距离内呢。只可惜曾信然此时正在让自己冷静，他冷静地注视着君莫笑退走，他冷静地注视着长河落日猛冲上去，他冷静地提醒着宋英奇要冷静。 抓住机会啊。 宋英奇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难道还给这家伙详解一遍此时的形势，我们应该怎么做吗？天哪，这好说也是位职业选手啊，这荣耀智商怎么这么低，阅读比赛的能力也太差劲了吧。在宋英奇的呐喊中，曾信然终于反应过来，此时确实不是应该停止攻击的时候。长河落日好容易逼近，这是两人的角色距离君莫笑最近的时刻，自己怎么在这一刻停顿了呢？德里罗连忙重新启动，虽然已经落在了长河落日身后，但他有中距离的攻击手段，手中一砖已经飞出，落位倒是很准的。但叶修也不是死人，君莫笑一侧身避过，伏虎降腾。宋英奇感谢曾信然终于反应过来了，这一击来得有点迟，但总算是来了。趁着君莫笑避让之时，长河落日一个伏虎降腾飞身而起，这60级的大招发动也是极迅猛，飞身而起的长河落日双脚朝着君莫笑踩去，转眼就已经登到了君莫笑面前。这是一记大招，是君莫笑所掌握的那些低阶技能的判定都很难抗衡的大招，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猛。正在君莫笑躲过那记板砖的间隙，宋英奇这一时机的把握相当精准。只可惜这一招到底是姗姗来迟的，从曾信然去冷静自己，他们二人就已经错失了最佳的时机，此时亡羊补牢，效果却不够完美。君莫笑避完了板砖，又一让，这记伏虎腾翔也被让过。但长河落日可算是截到了君莫笑的面前，不过这里又不是只通两路的胡同街道，360度一圈转下来，哪边不是正前方？君莫笑不朝长河落日那边撞，转身继续走人。还想走？长河落日的伏虎降腾虽然未中，但总算是和君莫笑彻底完成了近身，终于可以伸手可及地攻击到君莫笑。宋英奇怎会轻易地放任君莫笑再拉开距离？抛投，长河落日双手一探，朝君莫笑扣去。君莫笑连忙后跳，长河落日扣空，但跟着手肘略一弯曲，一步踏前，拳出，冲拳。不再抛投后的一拳已经直击君莫笑敞露的胸膛，可是拔刀斩，君莫笑竟然没有闪避，而是直接拔剑反击。拔刀斩和冲拳谁更快，这一瞬谁也没得看清， 只知道君莫笑胸口被长河落日这一拳印到，长河落日的胸前也有一道血剑随着划过的刀刃展开飞向空中。长河落日朝后一个踉跄，拔刀斩的冲击力还是有一点的，但是君莫笑呢，剑已收回，千机伞平端在了胸前，借冲拳之势再施飞炮技能，君莫笑这一下似乎就可以拉出大大的距离。是松英奇失算了吗？他不该操作长河落日施展这一冲拳吗？不，并没有。如果是一对一的话，他这样的攻击选择无疑是将好容易贴近的目标往远里推，但现在并不是一对一，被推开的君莫笑顺势就要走，但是曾信然的德里罗已经赶到，他也不至于蠢到看不出这时该做什么。德里罗抢步上前，正封了君莫笑的退路，双手探出，竟然也用抛头朝君莫笑扣了去。银光落刃，君莫笑突然来了这么一手，处于小浮空中的君莫笑强行扭转了方向，德里罗双手探空，连忙就要再补攻击，君莫笑早已转身过来，一记西袭撞弯了德里罗的腰。这是流氓职业的技能，现在却偏偏施展到了流氓德里罗的身上。曾信然真是超级憋屈，但是不给他反应的机会，君莫笑嘻嘻完接抛头，反倒是把他给拎起扔出，朝着长河落日砸了去。曾信然看起来又被欺负了，但他的任务到底是完成了，准备飞炮退走的君莫笑被他阻碍，长河落日早已抢不上前，从被扔过来的德里罗身旁掠过，挥拳便打。龙虎乱舞，宋英奇竟然抢在这个时候直接开了这大招，长河落日拳脚飞舞着，带出一片残影，毫不留情地轰杀向了君莫笑。但是视野中人影一晃，君莫笑竟然在刹那间就失去了踪迹。怎会？宋英奇大惊，下一秒长河落日的腰间已被拿住，被人凌空提起，向后一折，头下脚上的栽倒在地，龙虎乱舞那犀利的拳脚瞬间就被中断了。宋英奇心下一片茫然，君莫笑怎么就突然跑到背后去了？影分身术？没有影分身啊。瞬间移动？好像也不是，那晃动的人影似乎是用了什么移动技能走位绕后的，可是24个职业的技能中根本没有可以瞬间走位身后的技能啊。是的，没有这样的技能，所以在那一瞬间，君莫笑事实上施展出的是两个技能，冲锋、湖光闪。来自骑士和刺客这两个职业的低阶技能，时常被当作移动技来使用的，实际上是攻击性的技能。但是，很多很多人，甚至要在电子屏上放出那一瞬间的慢放后，才彻底看清原来是这两个技能。因为一切发生的都太快，这两个技能被叶修用来移动君莫笑，但移出的居然只不过是两步，一步跨到身侧，一步跨到身后。如此微小的空间内，用两个技能来实现这走位，这得是如何精准的操作，如何迅速的手速？全场观众目瞪口呆，就连各大战队的选手席上惊呆了的面孔也比比皆是。这一瞬间的 APM 得有多少？很多人都很专业地关心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显示，现场的电子屏幕竟然没有像往常一样将这一瞬间高潮时的选手 APM 运算出来展示给大家看。难道已经快到超乎系统所能运算的逻辑了吗？惊讶的面孔更多了。至于此时君莫笑已经抽身退走，倒已经没有人关心了，所有人还在仰头看着电子屏，看着上边反复重放的那一瞬间君莫笑用冲锋和湖光闪两个技能完成的两步变向，真的是犹如鬼魅一般呢。现场陷入沉寂当中，对叶修各种不爽的霸图粉丝在这一瞬间竟然也无法发出嘘声了。 这是什么？ 职业选手堆里 片刻后开始了议论，从新秀到大神纷纷交换着意见。 其实就是 Z 字抖动而已， 蓝雨战队黄少天说着。而已，余文周笑了笑。黄少天不说话了。当然不是而已，两步空间操作出这样两个技能，如果是自己的话， 别忘了他当中的操作不只是释放两个技能以及变相。 宇文周好像知道黄少天正在拿自己对比，提醒着他 还有一个改变千机伞形态的操作。 是的，一个是骑士冲锋圣直系，一个是刺客的湖光闪暗夜系，武器不做更换，两个技能是绝对无法接连施展的。黄少天的脸色顿时有点不自然了，自己能不能做到？他忽然间不想去追究这个答案了。 Z 字抖动吗？ 微草战队王杰西也看出了这一操作的本质。 哎，到底还是最土的打法呀， 王杰西感叹着，身旁其他微草的选手都在面面相觑。 Z 字抖动，一个很基本的移动变相技巧，但是在如此小的空间内用这样的两个技能来施展，这实在已经是连鬼斧神工都不足以形容的技术了。职业选手们纷纷都在心里印证，这样的事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到。比赛呢？一场胜负没有多少人在意的比赛，这时还有谁会去关注结果？大家更期待的就是叶修还会不会再出什么惊艳全场的操作。会关注结果的大概也就是那些不爽叶修的霸图死粉们，他们犹自期待着放言要一挑二的叶修快些输掉，狠狠地丢一下人。结果还真如他们所愿，宋英奇和曾信然二对一最终真的赢了。嘘声起，可是很微弱，因为很多人都看得出比赛的后半段叶修非常明显的没有尽全力，这让宋英奇和曾信然后来居上，终于还是赢了。是的，后来居上，这意味着在前半段叶修以一敌二是占着上风的，如果一直保持那样结果会怎样呢？所有人心知肚明，当然包括场上的宋英奇和曾信然，这样的胜利他们当然也没什么可骄傲的。 前辈居然真的放水了， 宋英奇甚至直接指出了，对此似乎颇有意见。 职业选手就要说到做到，说了要放水就一定要放水， 叶修说。